语音训练，拼读练习。一，单韵母音节。八，啪，妈，发，搭，他，那，拉，嘎，咔，哈，波，坡，摸，佛，的，特，呢，了，歌，科，喝，逼，批，咪，滴，踢，妮，哩，不，扑，摸，夫，嘟，突，奴，撸，女，绿。